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彼时石雨山中有一群盗墓贼误触封印，致使千年山鬼出世。凡入石雨山中之人有去无回，无一例外。黑蛟想捉山鬼，掠其丹金，白蛟想救同门，于是一个扮作书生，一个扮作剑客，假装路过石雨山被擒，二人恰被扔进了同一处天坑，相处三日三夜，也算是缔结下了一段奇特的老友之情。看到这里，燕京华又回忆起了自己不愉快的追闻体验。两人身处牢中时，那黑蛟化名明夜，时常使坏，有意撩拨正经又温文尔雅的段书觉。作者又花了笔墨形容这位名叫明夜的书生，形貌一流，姿容艳丽。底下读者纷纷打起精神，一边骂着女扮男装真是俗套的老梗，一边如痴如醉的追文，摩拳擦掌的等待着作者扒掉姑娘的马甲，让她成为男主后宫的第一人。几章后，作者成功的给明夜扒了马，亲自证明那是个如假包换的男人，还有两个丁丁，比在座诸位读者多出起码一个来。更新一出，评论区封了一半。迫于读者的气文威胁，作者只能硬着头皮改文。黑蛟的丁丁已经长出来了，就算帮他净身，读者们也没法把此人为雄性的记忆从脑海中抹掉。因此作者不得已砍了石雨山的剧情线，因为大家纷纷表示他们不想情节继续发展下去，眼睁睁地看到主角变成基佬。作者在评论区弱弱地表示，山鬼其实是个不错的故事，大家不想看吗？除了个别人认为无所谓外，大多数人纷纷表示不想看，滚，老子花钱是来看段书觉日天日地的，你不要给老子水文。于是石雨山县中途被砍，略显而过，黑蛟与白蛟首次斗法。因为不把这年轻又迂腐的道门众人看在眼里，黑蛟大败，白蛟救出仙门众人，自此扬威天下。但读者们还是觉得不爽呀。燕京华在评论区问道， 作者，山鬼的千年丹经呢？不要了，再不济把山鬼收成后宫也欧鸡巴 K 呀。 作者回道， 这不是段书觉该要的。 燕京华差点被风飘十里的白莲花气息熏晕，气愤难平，连打了好几个差评，说这个主角窝囊成这德行，干脆出家去好了，或者把自己那俩中看不中用的摆件剁了，进宫当太监去。从此后，作者再没有在评论区里进行回复。但石雨山县的被砍，直接导致了鲛人仙君接下来的行文节奏大乱，但那已是后话了，暂且压下不提。另一边，在池小池练剑休息的间隙，林六一也带着池小池回顾了这段故事。看起来燕京华对这一段情节的怨念着实不小，所以上一世他不仅手持石中剑勇闯石雨山，救出了所有被囚的同门，还秉承大义诛杀山鬼，将尸身带回。丹心熊熊不息，直练了39日，方炼化出一颗赤红星石。当时段书觉被石中剑吸取灵力，却未曾察觉，一心在余光潭中苦心练剑，对外界事浑然不知，甚至不知自己有这么一段元素。池小池评价燕京华道， 真是一条成大事不拘小节的好汉。 林六一摇头道，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算个强人， 毕竟不是随便哪个人都能毫无负担地拉下脸来盗抢别人的人生的。 他要是把精力放在正道上，凭他二师兄的地位，哪怕不蹭着段书觉，也能得了气运吧。 得了吧，你可别给他戴高帽子。像这种人指望他学习，一根直肠通大脑，学到多少拉多少。 061为池小池这张嘴失笑，厌倦问道，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？ 练剑。 替段书觉做他想做的事情，是他此次服务项目的主要指导思想之一。而段书觉本人的趣味也着实不多，无外乎修习剑法，广交好友，现在或许还多了一条养蛇。对一个主角来说，或许着实是乏味过头了，但这是段书觉所钟情的一生，那自己就有责任帮他打下良好的基础。池小池拿起石中剑，明镜瓦蓝的青天下，少年临水舞剑，四周雾气腾绕，一点一式轻盈自在，宛如丹青圣手肆意挥洒而就的水墨图画。 错的。 但很快身旁不远处传来了指点声，文玉京燃香高卧，单手持书，发带随着青丝一道散在木椅，端的是一派世外散仙的风范。他盯着书页问， 方才第八世与第九世间该有换气。 池小池收起剑势，背手持剑，微微躬身行礼。 师父，先祖传下的剑谱中很是详尽，但未曾提到过此处该有换气。 文玉京翻过一页书道， 那便是剑谱错了，若是不信比较几遍便是。 061以前也来过修仙世界，他发现所谓修仙无非是修身养气，气养神，神养体，三位一体平衡流转，气变成了力，力强大后又能演化成灵力，有了灵力就可以飞天遁地，无所不能。说白了，什么金丹元婴化神飞升，都是练气练到一定程度的表现形式。对凡常人来说，所谓的气奥妙无穷，需要诚心修炼数十年乃至百年方能获得。而对于擅长计算的系统来说，一旦掌握气的运行和排列规律，这就是一堆零和一的计算组合。说白了，科学可以推动修仙事业的大幅前进。方才他只是用科学的算法计算后，告知池小池最合适的修炼方法而已。池小池看了他一会儿，没有作声。他想到很久以前的某个暑假，他拿着一道数学大题去问他楼下的楼影，楼影正在掐表做一套物理卷子，最后一道压轴题算到一半时，池小池便找上了门。他简单指点了计算的方法，池小池算了一遍，得出了一个答案。然而，暑假作业后给出的标准答案和他算出的答案南辕北辙。 哎，错了。 楼影没看答案，拉过他的草稿纸看了几秒，又推还了回来。 你的答案没有问题，输错了。 啊？ 楼影向来待任何人都谦逊有礼，唯有在面对他擅长的领域时，有种独特而又温柔的强势感。 不是硬错了，就是算错了，总之不是你的错。 池小池翻了翻，果然这一整页的答案都错版了。他看向楼影的眼神里都是光。 楼哥，你太厉害了。 楼影笑了，欣然受了这赞美，将笔下草稿纸上的演算过程校对一遍，填上了卷子答案，关了还剩40多秒的计时器，转身问池小池， 打游戏吗？ 池小池背过身去，眼前全是刚才读书时文玉京的样子，他尽力把那个形象与他脑海中那个人的形象抹去，脱去鞋，纵身跃上水面。鲛人善遇水，踏水而行，不湿罗袜。而鲛人剑法只有在灵泉秀水旁修炼，才有事半功倍之效。他把剑挽了个漂亮的剑花，平放在掌心， 恰是第八式的起手姿势。而岸边的文玉京手持书卷，在池小池背对他时起身慢行几步，把池小池拖在湖边的鞋摆好。自从跟了文玉京，池小池的日常就是练剑以及养猫。相处日久，他也渐渐摸透了文玉京的习性。和现代的布偶猫差不多，他姿容优雅，平易温和，从不让池小池离开他的视线范围，喜欢暗中观察，慵懒爱困，最爱他的竹躺椅，恨不得和剑一起背在身上。变成猫体后，他又格外的爱捏人，喜欢人抱着，尤其喜欢被摸脊背，摸舒服了还会把肚皮露出来，毫无师尊的架子。池小池一度怀疑他跑去剑会就是想找个顺眼的痒痒挠而已，结果他收获到了断书诀，不仅替自己找到了一个可信的铲屎官，还能顺道吸鱼，一举两得。